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哋自己嘅意志編寫我哋自己嘅憲法，將全民制憲呢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嘅本土民主反共呢個運動已經係勢不可擋，最後嘅勝利必然係屬於我哋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radio.hk 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早晨，第四節大香港早晨。剛才部機又填我車啦，咁 四點五啊，呢個 又翻嚟啦，好彩唔好眼啫， 有咁可能有啲字有啲敏感詞， 有啲敏感詞。 屎忽塞糯米，屎忽塞糯米，屎忽塞糯米，屎忽塞糯米， 斷啦又 又斷啦，你唔好話啦， 冇人望到， 冇事冇事冇事。 今次如果你唔係嘥氣啦，因為我哋而家 surfer live 嗰啲，重温嗰啲唔知我哋講咩，其實就係我哋百無禁忌個 promo 咧，就喺度講緊屎忽塞糯米。咁但係因為我哋 break 嘅時候咧，即係斷咗電腦。個 signal 咧就係咁出廣告，咁就變咗係咁聽到阿 friend 講屎忽塞糯米，令到 都幾有趣啦。 令到大家喺朝頭早可能覺得唔係好 有弱點而尷尬， 所以我哋呢一節直接係講食物有屎嘅， 係啦， 屎係啦，直接係個口食屎咁樣。喂，講食環署幾單新聞，咁啊由呢單開始講起，咁樣又講翻頭先 咁啊短少少啦，今次唔形容咁長啦。 唔係啊，我要講翻頭先我嗰個 gag 就係我尋晚因為踎喺個廁所塔， 講多次， 我講第三次啊今日，因為我頭先節目前講，因為係真嘅，我碌喺個廁所喺個屎塔碌 Facebook 碌到呢條新聞，真係 4D 嘅感受嚟噶嘛？ 呢個炒面炒面老屎， 真係 4D 啊！講起炒面有屎，跟住我又去緊，哇！真係好深感受嘅一個 4D 嘅新聞啊！咁樣咁就係講緊藍田嘅一個茶餐廳，就有對夫婦去嗌嘢食嘅時候咧，就遇到異物咁樣。咁你繼續講啦。 咁啊，異物頭先都講過啊，簡短啲啦，就係即係個其中一碟啦，呢個羅漢洲炒面咁就就個女士食咗之後就唔係見到有異物，跟住問個老公係乜鬼嚟？個老公就唔懷疑，咁啊試下乜鬼嚟㗎啦！一試之後，哇！即刻攣到攣唔切。佢個及形容咧就係話，一食落去就好似粉咁樣散開曬啦，嗰個質感咧就好似屎一樣咁樣，真係好難頂咁樣。咁樣狀況係咁 屎啊屎啊！ 跟住之後 呢個老婆離譜，見到有嚿咁嘅嘢懟俾老公，你食下。 哇！依個好正常，我又覺得。 嚇！但係你又食喎咩？ 唔係啊，通常啲女都係咁噶嘛，唔好話係咪老婆啊，通常都係，你睇下嗰碟嘢係咪有啲奇怪？跟住個男人就 馬佬就通常懶醒咁自己夾咗懟咗落個口度，啊冇嘢啊冇事啊，食得嘅， 有咩唔食得啫就懟落去咯， 觀察一下咁樣。 點知今次出事？ 唔係，其實如果俾我，我係會揾筷子鋸散嘅，睇下點嘅。 係。 咁 anyway 啦，咁呢個老公咧，即係話見到咦個羅漢齋炒面有異物喎，跟住你問唔通係沙爹牛肉咁樣？啲齋有牛肉唔通係違反呢個商品說明條例咁樣？唔係。咁咧就呢位何先生就即刻咧就擺入口。好似一擺入口咧，佢就話好似粉咁樣一咬就 口感似屎啊！ 散係啦，口感似屎係犀利嘅，即係你要 retrieve 食過先嘅， 你要 retrieve 一個人生嘅記憶啊！呢個口感似咩咧？唔似食屎，幾時試過咩？ 喺孩童時代可能 係啦咁樣，所以就一記憶啊， 係 recall 記憶係啦 ，total recall， 跟住就即刻掠啦咁樣。 跟住之後當然係投訴啦，同嗰啲職員啊侍應咁樣，咁之後亦都害怕侍應會從中即係令。到個證物冇咗，咁拎咗翻屋企。 因為驚呢個香港十八呢個茶餐廳就毀屍滅跡， 係啦，咁啊跟住封存 毀屍滅跡， 封存嗰個食物。咁咧，終於咧就去到三點幾，嗰兩名嘅食環人員咧就去到嗰事主嘅屋企，就去睇探究喺個封存。 但其實咁又要有證據，佢攞咗翻屋企之後，佢係冇加料嘅喎，呢一度。咁要唔可以？只要出境嗰條片都話係假咧，你老母。 咁anyway 啦，依一 part 我唔知佢點搞啦。但係咧就最終即係咁啊，嗰個食環有片睇咯，因為嗰個事主有拍片食環究竟點樣做嘢啊嘛，係咪先？ 佢又拍翻個食環。 係啦，跟住個其中一個食環就咦 有異物喎、 啊，有奇怪嘢喎，果然係。跟住走去哇聞一聞，嗦一嗦，哇真係覺得真 係 幾臭喎、啊！ 我都唔明點解要。啊、如果嗰嚿嘢吸入係會中毒嘅，咁唔係其實都係會中毒啊。咁佢又點解會聞呢見到有異物咪攞驗咪算鬼 咗咯。即係奇怪，跟住佢就攞個好安全咁樣攞個手套。 套住自己隻手執起嗰兩嚿嘢，之後就拎翻去咧就化驗咁樣。 係，而家就未知係咩嚟嘅， 未肯定嘅，未肯定嘅，暫時係送、啊、送咗翻去化驗嘅啫咁樣。 係，咁就似係 屎係屎啦咁樣嚇，似係屎咁樣。咁依單係其中一單食環新聞啦。 而家何生事後係灌咗兩三公升嘅漱口水， 係佢聲稱嘅咁講。 何韻詩都冇灌咁多，佢代言都 唔係係。是灌了两三公升的水漱口，不是灌了两三公升的水漱口。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被你扇了先，汤姆。两哦哦。 哇，我 又。不是，李斯德林应该要抽水的。 我是我直接想起就应该用漱口水做的嘛，这些东西。 之前怼蓝泡泡啦，即是。 怼蓝泡泡。 成支滴露在我浪。强水又好咩都好浸过夜，直情要。 啊何生。 好似發雲耳。 唔係何生，其實應該係應該係用漱口水做嘅，咁會可能會好少少嘅。不過有時啲感覺嘅嘢就好難磨滅嘅，好難磨滅。但係其實講 要洗腦啊， 講依單唔係淨係講屎嘅，最主要講食環嗰個做嘢方式啫。頭先嗰個都幾柒嘅。 唔係咁呢個食環，唔係咁都叫做咗嘢，佢亦都親自去聞， 親自去聞。 即係作為一個服務社會嚟講，即係。即係頭先我哋早兩節講話，我哋點樣建設社會？哇！你去到 你去到呢兩個都算盡責， 即係之所謂你好玩唔玩玩屎啊嘛！ 咁啊，探仔喺百忙之中咧，都特別咧做咗個投票嘅，我哋順便講下啦。咁啊，如果你見到食物中有疑似糞便啊，咁咧你會點樣測試佢係咪屎咧？咁啊，唔知點解咁寫啊？跟住咧就係第一個。个选择咧就喺个放入口里面试下，就叫你自己试下啦咁样。第二个就 call 食环嚟试下，第三个咧就系呢个用手指尾去督下佢，咁就佢知嘅咯，探仔。 咁你用食指督佢核突啲啊嘛？ 哦，咁样嘅，咁样。 即系小云啊！ 你嘅食指尾， 小云小云有碌树枝噶， 有用食指嘅。 咁啊，跟住另外咧就系呢个用信用卡。解开一条索下去，点解咁有画面呢啲选项 解成一条直线， 因为粉状咁样。 之后就揾个食指揞住你右边嘅鼻哥窿，用左边鼻哥窿。 好啦，咁啊，得啦呢个投票，咁啊，阿淡仔诚意推介啊，我要强调系，咁啊，大家投下啦，咁样。咁啊，讲开食环，有另外一单就系话食，即系苹果做呢个叫做地毡式 放蛇喎、 啊，吓、啊、放蛇咁样。點放蛇法呢？就呢個食環蛇王就日巡一小時，即係開工呢就開足佢，但係呢其實工作時間要做嘅嘢就做得好少。咁佢呢就跟咗好耐㗎啦，雖知道就話咁、啊、就跟咗一個港隊港島啊嘅特遣隊，即係周圍去捉鳩人嗰啲咁樣。咁就發現佢哋呢就我朝頭早呢就去換咗即係最好制服嘅。最好制服，跟住咧喺車嗰度咧，即係佢哋有啲專車噶嘛，即係一個 van 仔，係可以十六人坐嗰啲咁樣啦。跟住咧就喺車裏面換咗衫，換翻便服，跟住之後咧就走去食早餐。 換咗制服上 van 仔，喺 van 仔換翻便服。 係啊， 佢翻工應該翻幾點㗎？ 翻工就應該按常理係八點嘅，應該 翻八點。 係啦， 跟住咧佢所以八點就嗱呢個根據蘋果啦，就影到呢一位阿叔咧就八點就開始食早餐。 因為佢又其實嗰執勤時間有早上嘅，有早上七點開始嘅應該係執勤時間應該係咁七點咁講。咁跟住之後咧就 七點三就出車， 係七點三 八點食早餐， 八點食 好健康啊！呢個生活 係啊，食撚咗成四十五分鐘到啦。 有冇屎啊？唔知啊， 冇屎。應該冇事， 唔係佢有事好笑，佢即刻我係食環嘢咁，即刻著翻制服， 都捉起唔到我。 便衣啊， 到底邊個捉？ 便衣食環啊，有冇 FBI 個字啊？剪爛嘅恤衫 咁樣。咁啊期間咧就仲要係上跟住又上翻車攤唞下咁。 八點八啦，已經咁樣。 跟住之後， 佢著制服瞓喎，驚冷。 之後就喺車上換翻制服。換翻制服，跟住又 hea 一陣，之後 好似導演未嗌埋位咁樣， 就再落到去十點鐘啦，就去第二個位巡視一下，跟住之後就跟住又收工噶咯。 即係佢哋九點鐘咧就開始就做咗一個鐘頭嘢啦。 係啊， 哇，辛苦死咧，成個鐘。 即係你見到其實我就冇長講佢嗰個究竟佢嗰個所謂偷噴撲個狀況啦，但係就即係總括嚟講咧，就係你話佢一日裏面咧就係做得嗰。个零钟头嘢嘅啫， 嗰、那個嗰、那個效率都非常之高，好似 係 啊咁樣講， 做集節目咁樣啦， 做集節目唔係咁佢 同你一樣啊，煲煙小休食早餐， 即係呢啲 做個零鐘頭嘢，即係食晏，咦同你做大香港時間全一樣喎、啊，就係 點知個零鐘嘅大香港， 你係冇制服啫，但你有契弟帽，同埋嗰件綠色褸， 點撚知個零鐘嘅大香港？你黐線，淨係 live 時間都唔知個零鐘啦。唔係我想講你話佢 斷機嘅話都唔知個零。 佢里面有讲话，原来食环咧系啲喷扑嘅时间最多嘅，你唔好攞份报纸遮住自己啊！ 我睇紧啊， 俾 你，我睇佢做几个钟啊， 俾底你睇。 好啦好啦， 你个状况系话佢食环原来啲喷扑时间最多嘅，其中有个就系其实审计署之前都有出嘅，就话咁多个政府部门嚟讲咧，食环嗰个请病假嗰個時數或者日數係長年冠軍嘅，長年冠軍嘅咁樣。 食咗屎嘅病啊！ 跟住佢哋內部咧，亦都叫做正視呢個問題，就特登咧整個捉蛇隊嘅，就變。 但係個捉蛇隊請個病假喎、 啊。係你真係完全揾到個重點，完全揾到個重點。捉蛇隊咧。就去諗住咧便衣去巡查一下，睇下嗰啲睇下嗰啲食環工作如何。 哦，嗰捉蛇隊就係便衣。係 啦。 咁佢所以頭先你講嗰個佢換咗便服咧，其實佢係捉蛇隊。 佢哋係捉蛇隊嚟嘅。 點知個捉蛇隊自己又吞 又俾人捉到蛇。 嗰、那個你係扭曲咗啦，事實上佢哋唔撚係捉蛇隊，不過係有啲捉蛇隊嘅，但係就嘥鳩氣啦，即係請病假請咗啦，陳四都話咗啦，屌乸色。即係呢個就 冇講，冇講捉蛇隊偷懶但係有冇我又覺得有保留咁唔好搞啲咁嘅嘢啦。你哋做食環咧，偷懶偷到盡啦，不如剩低時間都唔好做嘢啦。 即係其實你贊成我哋係應該偷到啲。 哇！你勤力啲做嘢仲得了，喺街邊買嘢啲阿姐啊、啲阿婆仲得了。雖然佢哋係唔啱，即係我咁講，即係我唔係話覺得喺街邊侵即係壓咗個馬路位咁樣賣嘢，阻住行人通道係啱、嗯。但係喺今日呢個市況，頂你個肺！即係喺鋪頭又要咁貴租，唔係貴租嘅問題啦，而係即係大惡唔足啊，捉細蛇仔咁就即係你看市民看在眼裏，即係唔高興。點解成日叫食環狗食環狗啫？即係如果冇雨傘革命，你食環仍然係第一位黑人憎嘅制服部隊，即係紀律部隊嚟噶嘛？ 一定 係，因為佢叫紀律部隊真係唔好意思，即係第一位。 又係嗰啲啦，上水嗰啲即係水貨街嗰度，你上去睇下幾多紙皮一地都係啲人拆貨啊嗰啲，咁啊嗰啲你唔會搞佢噶啦。咁咪大街邊或者街市門口有個婆仔喺屋企種啲少少薑花一袋咁樣，賣幾蚊咁樣俾佢。叫做收工買少少送翻屋企煮，啱啱好可以維生嘅，你就鳩數鳩拉， 仲要有夾又夾，又話見官又拉又鎖又充公，跟住你知啲女人仔或者啲阿婆仔驚緊張，跟住越攣越實，嚇都嚇死啦，大佬好多呢咁嘅事。嗱，我想道正一樣嘢，你話。人哋嗰啲唔拉就淨係拉呢啲，呢一個說法嘅評論方法係好左膠，同埋係唔啱嘅。即係話佢唔拉嗰個係唔啱，唔等於唔拉嗰個拉呢個就都唔啱。即係冇理由兩個都放嗱，你要明白呢樣嘢。但係喺今時今日咁嘅環境，呢一種不公平嘅執法，大家睇看在眼裏，實在係唔覺得。你係能力嘅問題，即係話我捉唔到嗰、那個，唯有都要捉呢、這個，即係唔係話十架車衝紅燈，我拉得一架，唔拉九架就要放你，唔係嗰只，係覺得你擺明係不公平執法。仲有就係咩前排抄牌咧，啲老細車又唔抄啊，嗰啲咧實在太多啦。跟住前排咧食環最離譜咧，就係喺旺角啊。明明是地鋪，咁佢就擺出啲，咁亦都係嗰陣咧就同食環已經妥協好，就話好啦，俾你擺出啲啦。點知咧都俾告票，點解咧？就話因為你喺嗰個出邊收錢，出邊收錢就唔得，即係有錢梗係就唔得。 嗯， 擺就可以，擺賣就唔得，收錢要喺翻鋪入邊。頂你個肺，爭嗰幾尺你都俾告票，咁佢梗係反台啦，大佬。即唔好搞人啦、啊，啱啊！蛇王蛇捉佢，剩低嗰个钟都唔好做， 剩翻嗰个钟去食屎啊！ 由佢系啦， 但系你咁样好捻嘥鸠纳税。 唉、哎，我宁愿你嘥啦，你起码 起碼提升個婆嘅經濟效益啦，即係無謂啦，搞埋啲咁嘅嘢。嗱，呢個好民粹嘅，呢個好民粹嘅，咁樣鬧食環狗係唔啱嘅，鬧食環狗就食環狗係唔啱嘅，但係食環狗就係食環狗啊嘛，即係好討厭咯。咁樣，但係而家捉佢放蛇啦，即係咪捉佢捉佢蛇王啦，放蛇捉佢蛇王啦，咁樣咁又唔知喎，即係七點做到三點半，實際做咗一個鐘頭嘢咁樣，妖你仲懶過我哋做節目嘅你哋啲人。 唔係，其實我即係 射波。 如果你講份， 哇！佢勤力起上嚟，啲阿婆仲得了嘅。 唔係，如果你講份工嚟講，我個人嚟講係好撚羨慕佢嘅，覺得哇屌， 你考咯， 幾撚正喎呢啲咁嘅工咁樣。 哇！你做食環都似喎， 好似喎， 係啊， 恰鳩阿婆， 唔係吞撲嗰下， 點會啊？ 誒，做咩啊？徐生，我做便衣，我而家咁樣。 唔係你即係如果你。即是如果純粹以工種嚟講，即是佢唔係 食環好咯啊咁樣啊， 唔係應該咁講，佢嗰種蛇王法啊，佢嗰種蛇王法咧， 你買本以前一本便利青雲路寫住係嘛畢業當食環，月入13000唔使撈咁樣， 幾正啊！畢業經驗 封面就係湯姆著嗰件食環制服，但係咧冇扣嗰啲恤衫紐嘅，裏邊就係嗰件寶藍色嘅 T 恤，咁就挨住喺個茶餐廳攞住個菠蘿油咁樣個封面咁樣，就係咁樣，跟住後邊咧，你知嗰本青雲路後邊就賣車噶嘛，哇！做食環。有時間做 Uber， 跟住就扯住 Tesla 700000入門價，跟住又係湯姆咁挨住架車，挨住架車咁樣露住波罅出嚟。又係你， 我想講你如果即係如果以工作係嚟講話，喂，我覺得依啲工作係咁樣做係應該全部工作都係咁嘅。咁大家 我認同喎， 閒氣啲係， 我認同喎， 因為喂食個早餐。用一個鐘頭時間食個早餐， 呢個根本係西班牙人嘅做法。 其實係啱嘅，其實 relax，relax。 Okay. Relax. 但當然啦，香港嘅社會唔容許。 人係應該全、okay. 全日都係飲醉咁嘅款嘅。 即係香港嘅社會唔容許咁樣。咁你話佢嘥錢或者叫做唔公平？ 唔係我容許， 你容許啫。但事實上係唔容許噶嘛。 即係諗下呢個世界，如果賊係蛇王，你咁唔係幾好咩？唔係話你賊唔啱啊，sorry 啊，報一飛先。 唔係，但你依啲咁嘅食環，即係被話人救病都係。主要都是恰阿婆啦，屌你有正經嘢唔撚做啦。但係你如果佢嗰、那個點講咧？有時候我覺得即係有時係嗰啲佢都係叫做打份工。 之前仲有一單咧，就係外賣啊，即係有個食物工場咧、就送啲飯盒，就喺去學校嘅。跟住咧個食環就拉咗嗰、那個送飯盒嗰個姐，嗰、那個姐唔知道可能就係新移民定係點樣啦？即係又係嗰句啊，婆仔女人仔、一見到著制服官咁、樣，你又騰啦，又話充公又剩。跟住佢攞住啲貨唔係自己喎，係老細喎，咁啊梗係驚老細唔知點啦。又話充公，你嚇到個姐之後辭咗工。辞咗工唔做咯，即系又系咁讲咯，唔知唔记得系咪新移民啦。如果他朝佢冇咁样唔做呢份工，攞综援咁样，咁照咪又系我嘅钱，即系仲要佢唔系犯法。坦白讲，佢唔系犯，你唔系话卖白兰花啲阿婆，佢真系犯法。跟住我只系觉得你执法执得太离谱啫，人哋七八十岁阿婆卖白兰花，唔系要你作为呢份工容许佢卖嘅，你咪赶佢走咯，或者你警告佢，吓一吓佢，啲阿婆吓一吓就惊噶啦，佢咪翻屋企咯，你唔使又拉又锁又塔又交数啫。好啦，你遇著喂嗰、那個送外賣個即係完全冇犯法噶，個食物工場係有牌，佢係拎去做外賣，送外賣都話佢街頭擺檔販賣，我唔知道你唔識字定唔識嘢，呢啲係太多，你不如偷，我寧願你偷懶啊，我寧願你喺架車繼續瞓啦、啊，件制服唔著咪唔使洗咯。 唔係我覺得你如果係寧願去偷懶，呢個係有少少消極嘅，因為。食環即係佢哋會講打份工啫，我都按例做嘢啫。喂，但係嗰個狀況就係、是、即係等同黑警啫嘛。屌你老味，你唔撚係喺好多情況底下，你唔撚應該咁做噶。 唔係啊，咁你使唔使對住個七八十歲嘅阿婆又拉又扯啫？即係呢個離譜啊嘛！我覺得即係嗱，呢啲無端翻舊帳啦，無端端上頭嘅啫咁樣。咁呢樣咯，你講話食垃圾桶啦，一次過啦，食環橫掂都係今日日開三彈， 食環三寶， 食環三寶， 蛇王食屎垃圾桶。 食 呢个就系个题 咯，垃圾桶咧就话收细个口，即系刘江华个口要收细啲咁样。其实呢个系早一个月嘅都有提议嘅新闻，原来坚搞，就话下个礼拜一咧食环就会推出新型嘅刘江华啦。垃圾桶咧个容量不变，但系个嘴咧就细咗咁样。 咁个原因就系话唔想一啲大型垃圾去塞到落去，咁就整细啲个口啦， 整细啲个窿。咁原来而家咧就开始咧，亦都系 減少緊垃圾桶嘅數目嘅。嗱，坦白講，而家街香港垃圾桶咧又真係 超多嘅， 幾充裕嘅，用充裕啦，即係唔好話多啦。起碼我拿住嚿嘢咧，就真係俯拾即時就可以掉到垃圾嘅。起碼我唔會就咁掉落街，或者我拿住喺手唔知點咁樣。咁樣啦。咁但係原來會開始減少嘅。 係啊，而家佢如果以按報道講，就2015至2016年已經減少各區啊 ，total 係減少咗15% 咁講。 係啦，15% 又可接受啦。即係如果以我而家周圍都見到垃圾桶嚟講咁樣，但係佢而家就成日都講咗幾個問題。第一就係話垃圾桶逼爆，就搞到咧啲垃圾咧就擺喺個垃圾桶嘅上邊。因為以前個垃圾桶頂即係劉江華個轉咧台頂個位咧就係、是、擺煙頭。咁煙頭最離譜嘅地方咧就啲人咧就擺個紙杯喺度燒著個紙杯，跟住臭到撲街。咁而家咧就冇咗嗰個執煙灰嗰個位㗎啦，大多數都 佢有啲咧就上面淨係俾塊鐵你整色佢，跟住掟喺窿度咯。 咁如果就算冇整色咧，上面都係爛到窿曬嘅咁樣。阿劉江華真係慘啦。咁但係咧，咁大部分嚟自因為多垃圾咧，佢又唔整個大啲垃圾桶喎，佢索性收曬啲個窿，等你唔好掉啲大型垃圾落去。 但其實冇撚用咯，我覺得。 誒 係冇人用， 因為佢話有啲環保團體佢話預計咧就會推呢個垃圾徵費，咁變咗就會少垃圾桶。咁呢個都係嘅。譬如你喺台灣，你喺街見唔到垃圾桶，就係、是、因為驚你將屋企垃圾抌出街，咁你街冇垃圾桶就抌翻屋企，而屋企嘅垃圾桶咧就抌垃圾咧就用指定嘅垃圾袋，唔係指定垃圾袋咧就唔同你收垃圾，而嗰個指定垃圾袋咧係要收錢，咁變相就係徵咗税啦。咁樣做就限制你少啲垃圾。OK， 呢個就係嗰個原理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他朝將來香港冇垃圾桶，咁我又唔係好適應，就算我喺台灣都唔適應啦。咁佢收細個窿咧，就避免你抌啲大型嘅垃圾。其實佢係避免你咧屋企嗰啲一袋嗰啲垃圾袋咧，跟住打個裂出去抌喺嗰個位。 唔止啊！你譬如你嗰啲喺地盤啊、裝修啊、附近嗰啲咧，真係一個個木杉就懟落去噶啦嘛。 有。 但係講真，你整細咗又如何啫？佢咪擺喺隔離咯， 其實都會有擺隔離呢個情況，唔通你唔收咩？其實對我嚟講最大影響咧， 鞋盒啊你， 係 鞋盒， 係費事俾屋企人見到我又買新鞋啊嘛。咁你淨係著對新鞋唔覺？ 買你咪又係拍完車喺德福買咗盒鞋之後，對鞋咪拆出嚟擺喺架車度，跟住個盒揾個垃圾桶塞落去咯。 係啊， 一定 係 咁做 啦。 我都係咁做緊係。 係啊，咁只要咁，但係。因為你停車場嗰啲垃圾桶細啊嘛，即係好似而家嗰啲商業中心嗰啲細垃圾桶， 一個鐵嘅圓金， 咁你都係塞唔到嗰對鞋盒落去噶嘛，一盒鬼死咁大個咧，咁點咪掀起佢咯？即係咧撬開嗰煙灰嗰位啊，嗰、那個蓋啊，跟住成個鞋盒咧， 我會拆散個鞋盒喎、啊，咁樣。 我又冇喎，因為有時候我叫起咪叫起咯，一叫起啲曱甴躝咗仆街，唔理啊，咁啊照筍入去嘅，好似咧入啲狗窩電咁樣啊，嗰兩個圓圈咧 fit 翻一筍，跟住冚翻埋就走嘅，咁我唔啱嘅咁樣，咁但我係咁做啊，咁樣，咁就係咁啦，咁及後你就會將會見到一個櫻桃小組，好似美圖秀秀咗嘅一個細嘅劉江華出現， 具體有幾大咧？ 具體又記得啊！今日明報真係犀利啊！你好再睇睇我啫，我都讚賞下明報啊！今日明報今日咧就有咁啊！你有冇影到相冇啊？咁咧就咁嘅版面嘅，咁咧呢個版面就係講新嘅垃圾桶啦。如果你睇視像啦，咁咧佢你咪見到出面係橙色框，裏面係白色底咁樣寫字嘅。呢、這個框咧就係、是、exactly 你新嗰一個嘅垃圾桶嘅口嘅實物原大啦。 你唔好推咁前啦，你個比例 俾落我頭， 你同翻個頭嘅比例啊嘛。 我就如果抌個頭落，即係如果你。即係如果一你斬咗我頭， 你想衝入去個垃圾桶塞個頭咧、你塞唔到落去嘅， 咁樣係啦，咁就塞唔到。即係如果有我啲，因為我好多仇家噶嘛，咁樣，咁如果佢想斬咗我頭嚟塞垃圾桶，唔得， 要揭氣， 咁就係啦，討厭啦，咁樣，咁或者你斬半個，咁就可以塞到落去。呢、這個咁哇，呢、這個明報都幾高招喎，呢、這個美術設計都咁樣讚下佢啊。雖然係各不一小時咁樣，就係呢樣嘢啦。咁啊。食環啦，咁今日幾單新聞啦，蘋果撬起佢蛇王呢單，佢都要回應噶啦，應該聽日後日都，但我係贊成佢繼續去蛇王嘅。 結論係咪咩？食環應該係食屎嘅。 唔係，我覺得佢聞都唔應該聞，我都好笑，做乜要伸個頭伸頭落去聞啫？我都 攞塊鹽咪得咯， 佢都直接哦有鹽咪攞塊鹽咯，跟住你話哦唔係，如果嗰嚿如果。 咁如果嗰嚿屎屙出嚟食嗰個人係有食肉嘅， 如果嗰嚿真係好，只不過係 反商品說明條例要交去消委會，首先驗咗有冇肉先喎，咁樣咁消委會消委會嬲噶啦嘛，大佬咁唔通下期選擇月刊咧就見到湯姆攞住夾咗一嚿嘢去茶餐廳要小心，香港十八要睇真咁，跟住又係湯姆夾住嚿啡色嘢咁，哇！湯姆好多封面啊呢塊，係啊，仲有紅封啊嗰啲都係你喎咁樣，咁就得啦，你 清新周 唔係你自己改圖啦。我提供了素材 給大家，你先看 看投票啦，就是那個投票題目是什麼，我想我忘記了。 如果你見到食物中有疑似的糞便，你怎樣測試它是不是糞便呢，這樣完了，我未看到結果， 肯定不是我 事，我還未看到， 讀不讀到啊， 不如你讀吧，我都看不到。 第一位是什麼 咁、啊、我結果咁個題目呢，就是如果你見到食物中有疑似嘅糞便啊，咁你會測試，你會點樣測試佢係唔係屎呢，咁樣投票結果呢，第一位呢就係 call 食還試下， 我係納稅人，一定要食，一定要食，食食食食，好似玩新嘅玩新玩新玩玩玩兄弟 咁就話大比數啊，有 77% 嘅人都係應該 call 食還試下嘅， 使唔使跪低呀，搵個資料片 咁樣，跟住其次呢就係、是、用信用卡解開一條條，跟住揞住個鼻哥窿索下佢，咁樣呢個呢就話喺影爭好遠啦，得 14% 啫。咁跟住呢仲有放入口試下好有勇氣啊，咁就有 4% 嘅，同埋用手指尾篤下佢呢都係一樣係得 4% 嘅。 我覺得我啲聽眾都係正常嘅，大部分嚟講。 我唔知食環嘅職 業，我唔知點解臨尾兩項係有人唔係其他個三項應該。 唔係講咗一樣無謂嘢，唔係即係我抱歉啦，即係一講食環，我會有啲唔恰當嘅怒火啦，即係唔好唔評論角度啦。但係有時候我喺街見到咧，譬如嗰啲 van 仔落車咧，即係啱啱著翻衫啊，佢哋咁咧落車咧，有時候我見到咧啲後生仔嘅會有，即係即係可能廿歲出頭啊，廿二 即係做食環嗰啲 啊，我心即刻諗一諗，真係。即係咁難揾工咩？呢個世界好撈唔撈撈嚇，搞成咁又唔係講真，而家都唔係公務員合即係制度啦，又唔係長兩 制， 唔係成同埋又唔會一份學到嘢嘅工啦，唔會令你人生有啲咩多姿多彩啦，唔係一個人生嘅好嘅經驗啦，咁樣 學到點黑 又咁講，後生仔撈唔掂嘅，去做食環都好做黑警嘅。 哇！咁你嗰個比較真係食屎同食兩嚿屎嘅分別喎，咪做嘢啫嘛，出嚟揾工啫嘛，好地地。咁你有份正當嘅工作有幾難呢？做乜要撈邊？ 做咩要行差踏錯？唔入歧途咧？ 做咩行差踏錯咧？咁樣係唔係？我覺得又學唔到嘢。你都雖然出糧係準，咁你人工亦都唔係差咁樣，但係即係有乜為咧？同埋好似佢哋個文化就係黑阿婆咧，我覺得係。唉，又 唔係即係你著得到今時今日，如果你著套食環制服出，即係夠膽著 點溝女啊？ 唔係，呢溝唔到女唔。 Hello Mary， 我做食環嘅咁啫，咩唔嬲啊？ 唔係你知唔知佢要自己衝破咗自己嘅羞恥之心，冇咗個嗰個人格。 我覺得後生仔如果入行做咧，佢就唔覺嘅， 唔覺嘅咩？ 反而咧，即係一啲 唔係你見到啲同事嗰啲阿叔。 是啊，有 你就應該 feel 得到你的將來是怎樣， 有些人生經驗呢，你這樣趕完個婆即是個心又是怎樣呢，樣唉，我是有點不開心，可能做老人服務的關係啦，樣就是這樣啦，唉，今天都是最後一次搞到 變成介紹一下活動啦，看看我們的活動啦，不是再做下去做得長過食環時間的， 是啊是啊，咦，哇，這個你不說我不記得啊，题目叫做喂，这个封面咁， 题目叫天有光，城邦会战胜归来的古典音乐会啊， 系啦，咁啊，边个搞噶呢单嘢？ 淡仔搞噶， 淡仔搞， 郑宇安搞， 系咪淡仔 and friends 啊嘛？ 淡仔 and friends， 即系你有对 band， 你有对 band 嘅？ 唔系，最先系我哋有个听众。咁就佢聯絡咗我，佢就話見到鄭宇安有份咁嘅嘢，跟住佢就同我講：喂， 見到鄭宇安有份咁嘅嘢，佢邊度喺瑪雅嗰度喺個豬肉掘咗有塊石碑，係鄭宇安。你好似講喺街見到我喺地下有份咁嘅嘢， 蘇格拉底紅有塊泥板，嗰塊泥板攞個數數一數佢，跟住上面就見到啲咁嘅嘢啦。 停，下一張圖係啊，咁你咁你唔係點解會有㗎？ 冇係 喺 Fox 單 咯咩啊？ 咩最初系唔知道早个月嘅时候，咁正要安写咗嗰个个谱出嚟嘅，咁跟住我哋有同学，咁都系我哋嘅听众嚟嘅，咁佢见到，跟住佢又叫我玩，咁我好啊，玩啦，咁试下啦，咁样。 哦，你就玩啊，正宇份谱。 冇，咁啊，所以而家就搞咗呢个音乐会出嚟啦。 系，有淡仔， 有冇正宇安噶？呢个音乐会？ 仲问、啊？点 解你转落呢个讨论咧？ 我希望有咁样，咁咧就有，咁到时有啲咩乐器啊？你就系拉，你拉咩？ 低音大提琴。 你拉低音。低音大提琴嘅、 啊， 低音大提琴叫 double bass 啊， 系， 咁 bass 系咩啊 ？bass 系 bass 咯， 半低音 低音吉他， 低低地音 bass 系 争咗一级嘅啲中英文。咁另外仲有咩乐器出场啊？呢、這个古典音乐， 小提琴啦，中提琴啦，大提琴啦，长笛啦，双吉他弹电子琴啦。 哇， 因为拎唔到钢琴落去， 跟住佢变咗电子咧， 因为拎唔到钢琴落去咯。 你抬个三角，不 如你抬个三角琴。 你用我点台啊？算啦，电唔系佢最屘攞 iPad 啫，Garage Band 咁就一个管弦乐团啦，咁样咁除咗有啲咩曲目噶？ 咁 飞燕啊啲啊， 嗱就会有呢个城邦会战胜归来啦，咁呢个 梗 系有噶啦，咁样会唔会升 key 啊？哇，太高难度，扭高啲只琴啦。咁跟住仲有呢、這个香港城邦歌啦，就即系啱先六四嘅时候，六四嘅时候，跟住就 系 见到七叔就有隻咁嘅歌，咁跟住我就即刻叫嗰位編曲者就幫我哋編一首，哇喺跟住起貨超快，啱啱搞掂咗啦，咁樣佢俾咗個譜我，咁我哋陣間就會練習下，咁我哋聽日都會奏嘅。 兩隻咋？ 咁跟住仲有呢、這、一個明愛暗戀補習社就專登嚟俾 本弦樂版啊！ 系就专登咧， 城邦会战胜归来， 天有降歌词嘅， 系专登攞嚟俾双杰唱嘅。 我暗恋补习社啊， 系啊， 好开心、啊。 有冇揾李克勤嚟唱？ 双杰啦，我哋有双杰啦，都唔错。 暗恋补习社，如果用李克勤嘅腔，吓、啊，明我暗恋补习社点唱？我突然间 先生组、校长组、各位组嗰个啊嘛， 系嗰个嗬， 系嗰。 咁用李克勤嘅腔咪震晒音咯。先生组、校长组，跟住就噔噔噔噔噔噔噔。有冇定音鼓啊？ 咁定音鼓啊冇，迟下希望有啊。 哦，各位组，好啦，咁就有咁嘅几支曲目喺度。 系地点咧？地点咧？地点咧？ 地点就系呢、這个善草湾社区会堂啊，就喺蓝田嗰边嘅 油塘茶港岭。 系啦，81号嘅。 哇，劲、啊！我想讲，我哋嘅社区活动已经去到好高级。我哋康文嗰饭都做埋。 咁时间就系6:30去到夜晚嘅8:00嘅。 听晚就系啦。 系啦，听晚就系啦。 我嚟，你嚟唔嚟？你嚟唔嚟？ 我嚟。 系啊，我征召咗阿英军过嚟噶嘛？英军话会到噶。系、 啊、 一部分咧，一部分咧，又唔系保护我，保护人哋咯。咁跟住同埋 佢唔 我见我见到阿英军其实唱歌都几好听噶嘛。 专登谂住 仲识唱和音添。 我专登谂住。 佢识唱和音噶。 咩啊？识地啦，冇学过嘅，冇学过。 我以前冇人教我， 其实 因为教一轮，因为我听嗰个音准唔系 冇学过嘅。个问题系学即系专登自己听下睇下学翻嚟嘅原因系因为以前仲兴唱 K 嘅时候好中意唱 K 啦。 咁你咪就系唱许志安嗰啲， 永远都唔使放低个麦，又唔会俾人赶走嗰啲位啊嘛？呢啲系。 好憎我好憎呢啲男人嘅，即係入到 K 房呢啲，咁就係咁樣啦。咁聽日大家唱歌仔啦，今晚就學嘢啦，今晚又有陳文老師啊、張元生老師啊咁樣啦。我哋做香港國旗設計比賽啦，不如講啊， 唔緊要啦，嚟啦， 好多香港早茶，咁就下個禮拜五，今個禮拜五買飛就買飛啦， 6月10號， 300多蚊啊喂。 三百蚊， 哇咁抵嘅咁。 系啦，咁礼拜五朝早8:00到10:00，咁就喺呢个观塘广场嘅富林渔港嘅海洋厅嗰度。 好啊， 咁就开源道嗰处嘅。 过嚟啦，就系、是、咁样啦。咁过嚟同我哋饮茶倾下偈啦。咁另外双方栋笃串，咁亦都卖紧飞，卖飞情况唔错嘅。咁啊踊跃啲，就买埋剩低啲飞佢啦。 最平啲飞卖晒啦。 系啦，你读下机会几好啊。 咁个日子就系6月19号星期日，咁啊下午1:00到晏昼3:00，咁就喺呢个 Club Run 嘅九龙半山 Hall A 及 Hall B。咁地址咧就喺何文田嘅呢一个龙咩道啊？ 龙浦道 18号1楼嘅全层嘅， 系就系呢样啦。最尾就香港国旗设计比赛，总之就喂整啊，整啲旗过嚟参加啦。 6月12号截止噶啦，咁就6月13号《热血时报》就会刊登嗰啲参赛嘅作品啦。咁得胜嘅一个作品咧，就会系七 7月1号的时候就会展出和有一个升旗典礼了。 嗯，就是这样，我们希望大家所有活动都踊跃参与，就你的时间方便啦，这样。咁今天去到这里了，超晒时，跟着又断又剩。 你晏昼各立大台怕不怕？ 晏昼各立大台 就。不是你真的做得长过食环那些公事。 不好啊，你给我做啦，这样。今日讲咩呢，等我諗一諗先。我唔记得咗啦。今日唔係今日都有偷够讲嘅环节。咁同埋呢，今日我会同阿小蔡同埋阿龙马呢讲下，哎，我哋讲港珠想旅行喎，其实。其实上个礼拜预告嘅点样，上个礼拜有啲题目嘅改变，就冇讲到一个关于喺外地旅行，即係外地旅行嘅旅行嘅外地嘅一啲经验嘅咁样。咁另外仲有咩讲呢，留起咗，咁就睇下安排他礼拜二定礼拜四讲。咁今日去到呢度啦，咁晏昼3点钟角落大台再见，係咁。 拜拜。